今日是2021年的10月11号是快必被还押的第398日了。欢迎您收听最快消息。天朗气清的礼拜一早上，周冠威导演再次到荔枝角探访的快必。他大概9点半就到达的，完成了登记等了10分钟就经已可以入去这个探访等候室了。等候室其实都挺虚陷下的。入物资的条龙亦都非常之长。两个电视就一路都开住的。播放呢个炒人 No.1 嘅斩眼怪，周导演咧就梗系冇乜兴趣睇啦，但系睇下好新净嗰一架饮品机点样俾四个师傅围住维修，仲好过啦，好似仲有趣啲。咁都好彩，大概等咗九个字咧，就听到叫 number 啦。快必今日咧就系一号窗嘅，周导演入去咧就惊喜见到快必佢坐定定咯，笑容灿烂，精神奕奕咁样同佢挥手打招呼，拎起佢电话，两个咧就简单问候下啦吓。快必就话把握时间同阿周导演要倾下啲时事先。佢话依家香港嘅时势咧虽然就好差吓，但系比起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嘅得主啊，菲律宾网媒嘅玛利亚同埋俄罗斯独立报章嘅穆拉托夫咧，我哋又好似都唔算好惨嘅。好似菲律宾记者玛利亚因为揭发政府的滥权暴力和专制被控告网络诽谤罪成，现在保释上诉之中。喂，都还有得保释上诉，快必混了成年。而俄罗斯的穆拉托夫亦都是因为揭发贪污、选举舞弊和侵犯人权等等的报道，不单止受到骚扰、恐吓、暴力，还有谋杀的威胁。世人因为捍卫言论自由、维护新闻专业和坚持道德的标准而承受不少苦难的，大家因此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快必就同周导演分享明报的一篇报道，是关于联合国南心难民奖得主的故事的。主角呢就是拉克曼，他在29年前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营出生的，当时差点就要夭折了。他的爸爸呢好努力地保住他平安出生，此志要令他成为医生。长大之后的拉克曼终于成为社区首名的女医生，在巴基斯坦为阿富汗的难民和当地人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够在战乱之中在难民营出生，终于顺利地成为医生，而终于是妇科。快必说令到整件事好像一个神迹一样，周导演听到都觉得好 amazing， 于是呢他就讨论神迹了。快必话而家坐冤狱嘅苦难咧，系好实在嘅经历嚟嘅。佢内心都有啲矛盾啊，知道必须要效法耶稣基督承受呢一种苦难，但系又期待神迹嘅出现吓。周导演亦都有类似嘅感受嘅，佢坚持嗰套纪录片咧要叫做《时代革命》，被香港建制视为可能违法嘅口号，佢愿意一力承担可能会面对嘅风险啊，预咗会被捕咧、被告咧，甚至要坐监嘅。但呢几个月以嚟呢，暂时呢拉又未拉到佢喎，就好似行咗神迹咁啦。令佢反而有啲惭愧下，佢觉得自己个心态好似都有啲扭曲，甚至会问喂点解仲未到我嘅。周导演就话呢，一路都尽力喺可有嘅空间之下尝试承受最多嘅逼迫、最大嘅压力。快必呢就好认同嘅，就好似佢睇打击暴政的20课嘅第一课，就係讲 Do not obey in advance。咁啊，中意饮下酒嘅快必咧，更加以玩推啤酒杯呢个游戏去做比喻嘅。每次咧都系想推前啲、推尽啲，咁最后会唔会过界咧？佢话其实好多时咧都系要一路试，先至知道其实系咪 obey in advance 咗呢？周导演咧都系咁样谂嘅。快必问佢系唔系一个诱惑咧，即系一路安然吓，就一路想再推个啤酒杯去前啲咧，又有啲好似系。諗起上嚟呢，快必话佢呢几年开街站呢嗌咪讲嘢呢，其实都系推緊啤酒杯，咁就预咗被拉㗎喇。点样都系硬食嘅。既然做咗就唔应该后悔。係呀，周导演都觉得系咁样嘅。咁佢话啦，揀咗呢条路呢就要继续行落去。孭住十字架嘅苦难呢系耶稣叫我揀嘅。叫我继续行落去。我都系跟住佢行嘅啫。门小路窄㗎嘛。佢哋两个都点点头，会心微笑嘅。周导演就话咧好感恩啊，因为好多人为佢祈祷。佢去咗一个教会嘅聚会，有一个牧师咧为佢祈祷嘅。后嚟十几个佢都唔认识嘅牧师咧行埋嚟一齐为佢祈祷。咁有咁多人支持周导演啊，就梗系正啦。快必都关心佢嘅屋企人咧，对于佢预备作出嘅牺牲，支唔支持咧？周导演咧就笑住咁讲啦。嗱，佢个仔咧二年班嘅啫，成日都挑战佢嘅。佢就问啦： 啊，爸爸， 呢样嘢你惊唔惊啊？嗰样嘢惊唔惊啊？ 周导演咧初初不以为意，哎呀，咁有啲惊噶，哎呀，咁又好似唔系好得。点知阿仔咧就好劲，有晒优良传统遗传因子啊，居然就讲 死都唔惊啦，有咩好惊？ 咁啊，快啲听到就哈哈大笑，喂，仔仔好嘢，二年班啫，真系英雄出童年啊！对于周导演抽空探访咧，快啲就真系好开心嘅，嘴角泛上微笑。佢好欣赏周导演嗰一种真啊，呢一种真系好紧要嘅。喺邪恶嘅时势咧，令人感到丝丝嘅温暖。佢同快啲啱晒 channel， 佢哋倾到好似喺荔枝角开见证会咁样。相信 mon 住讲嘢嘅惩教职员咧，都会感受到少少嘅圣灵嘅。快啲临翻入船舱嘅时候啊，依然保持过度活跃症咁样。笑晒口，又鞠晒躬，又拜神，仲伸出双手向上推啊！做呢个动作，同周导演讲撑住啊！冇错啊，大家都要撑住啊！快啲撑咗咁耐，系因为大家撑佢，所以有时间嘅话，写信俾佢撑佢啦，同佢分享你嘅生活同埋感受。特别要留意啦，来信咧可以寄去以下嘅邮箱嘅：香港七姊妹邮政局邮政信箱60141号。请注意。是不需要写收件人的名字的。如果你还未写的话呢，不要想啦，即刻拿你的纸笔物件，即刻写，写给快必。咁如果想写信给师叔的话呢，亦都是可以寄去以上的信箱的。咁除了 35+ 案之外呢，快必还孭住14条文字狱的控罪。佢在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面超过一年啦，诉讼之旅长路漫漫，需要大家支持的。请你 subscribe 快必的 patron， 多啲 share 出去啊。喂，仲有在赤柱的师叔。佢嘅 patron 都要你哋嘅支持嘅，喂唔该，今日倾住咁多先，听日再见。